好，第二節翻嚟，咁啊有啲唔好意思，因為今晚個 YouTube 係佢本身有問題，唔係我哋有問題， 係佢哋個 server 本身有問題啊！我哋同出邊 operator 哥哥咧搞咗好耐咧，都連唔到啊！咁所以咧今日個直播咧只可以喺 Facebook 度做，咁就唔緊要啦。咁我哋完咗之後，重温都會擺翻上去個 channel 度嘅。咁 YouTube 嗰邊啲觀眾都可以睇翻嘅。咁如果一 Facebook 入邊嘅朋友仔啦，都幫我哋啦，將而家即時直播咧就 share 翻喺你哋个 timeline 度，咁咪多啲人知道咯。咁咪直情喺 Facebook 度睇啦。 咦，唔系、你通天祥，唔系你讲下你个先，等下。 黎顿山、有人估啦，嗱唔讲噶吓，我唔想拉屎上身啊。 冇错， 因为你都知佢哋嗰啲几大型嗰啲发展商几慌张噶啦，我。 喂，大佬，摸埋都千几二千万一个。是不是咁多个啊？真嘅， 讲紧几年前是千零二千个啫，而家边止啊？而家癫嘅个楼市系。 好，我哋你嗰个咧？ 我嗰个咧就系听，又系听啲朋友讲嘅。咁佢就嗰阵因为佢系住嗰边嘅个屋苑。咁其实点解佢会知咧？佢就系落楼下，听到个邻居同个保安即系讲嘅。咁佢又系同。即系又系讲又系呢啲头先呢个干嗰啲嘢啦，又系喺度讲又喺度嘈啦，话楼上啦，半三三更半夜喺度睇电视嘅睇电视啊，一系咧就拉台拉凳啊，再唔系咧又有啲神奇嘅麻雀声。咁啊，一直个保安都冇同佢讲嘅，咁啊就佢吟咗两句，因为佢话都即系时间都唔系好长，咁啊由佢啦，又好搞笑噶。咁呢个师奶啦，咁就吟咗几句嘅时候，佢又收声咯。咁啊喺度，我就谂啊，我 friend 话啊，会唔会佢闹得太大声，咁所以佢听到咧，可能喺啲窗边，咁冇理啦，冇点理啦。咁点知第二日见到个师奶好紧张咁落嚟，就原来话佢哋寻晚身体投诉太大声啦。吵到我哋放唔到觉，咁直情系用翻个招，即系可能闹完都仲喺度嘈啦，咁啊叫保安去搵，即系同楼上讲啦，又系冇人噶咯个单位， 又系上到去又系冇人啊嘛，系啊， 然后就好惊啦，咁我同个保安讲啦，咁个保安梗系又系即系氹佢几句啦。咁啊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咁嗰时我 friend 好夜翻嚟噶嘛，佢又系嗰啲蒲到，即系嗰日又蒲到半夜三更嗰啲嘅，咁其实佢啱啱喺呢个空置单位楼上，但系另一伙住嘅，咁啊又系见到咦，见到个又系呢个保，唔知点解就系呢又系呢个保安，系咪咧？总之系有个保安上去嘅，就 exactly， 因为佢哋同一隔 lift 啊嘛，咁出去啦，八卦佢咪拦起隔 lift 门咯，佢见到个保安同我喺个门口敲门就同佢讲，就。听到佢吟吟沉沉，咁你知噶啦，好细噶啫嘛，咁你有回音噶嘛，即系嗰条廊都唔系好阔噶咧，咁啊，你都知嗰啲高级高层住宅区，佢又听到个保安喺度讲就，拍冷档，你哋玩时玩，唔好即系嘈到隔篱屋啦，呢样嗰样咁样。咁啊，第二日即系佢第二日起身，即系落楼下食，即系食早餐啊，剩啊啲时间啦。咁啊，十二点钟唔系叫早餐嘅 lunch 嚟噶啦，已经。佢系见到个师奶啊嘛，八卦啦咁样。啊，个师奶话俾佢知冇咯。 冇，即系佢走上去嗰个单位度，你哋唔好嘈啦咁。 系啊，佢睇到我，即系我 friend， 因为佢，我就问佢系咪你饮大咗睇错咗。 即系佢其实对住啲空气讲嘢嘅啫。 隔门。咁佢多事啊嘛，咁因为佢啱啱系住喺呢一个空置单位上一层，但喺另一伙嘅，咁你一梯两伙噶嘛，佢住另一伙啦，咁啊佢就见到保安喺呢一层出去，咁啊啦，佢就屎忽人啦，咁啊拦住道门望下啦，咁样望下，即系嗰户人系咪真系冇人啊，咁样系咪你噏噶咋？就见到个保安做到呢个动作，即系敲三下门，就话喂，拍烂档啦，冇即系夜晚玩时玩，唔好咁大声啦，嗱投诉啦，即系类似讲啲咁嘅嘢。哇，佢哇哑咗啦，唔出声啦，即刻闩咗只门啦，闩咗门啦，咪翻去啦。咁我佢又唔系好惊嘅，可能有啲酒意咧，个人大胆啊。跟住第二日起身去食 lunch， 又咁啱撞到呢个师奶。师奶又咁佢系多口啦。就 啊，寻日诶，寻日阿阿乜太啊，即系阿阿阿阿唔知讲靓女，佢就诶，我听到你诶同阿下边阿保安哥哥话，即系保安叔叔话你诶，听到啲嘈喳声，系咯，寻日好似冇乜声咯，系咯，系咯，点解冇声嘅咁样？ 咦，即系呢招真系有用噶、哦，即系走上去同佢讲。 系啊，个个太像系，系咯，冇声，好神奇、哦，唔知点解咧？啊，跟住之后我 friend 系，咦？是真的有用喎、啊，跟住 friend 就，哎，可能是啦，即系闹完佢啦，或者乜嘢嘢自己走咗啩咁样。 但系佢 嗰个咁啊行咗， 佢都系唔知系楼下嗰间屋系吉嘅。 个师奶知啲唔知啲咯，个保安答到好模棱两可嘅，我 friend 系， 因为个师奶第二声，喂，佢哋又嘈啦，点搞啊？跟住我敲门，阿师奶嬲啊嘛，我记得啦，个详细对话系第二日，个师奶走去同楼下保安讲，哇，好惊啊，乜叔，即系我想我好嬲啦，即系你啲同事做唔到嘢嘛，咁你又唔喺度，咁我咪自己走上去敲门都冇人应、啊。唔知系即系太嘈，听唔到啊，定乜嘢？我留咗个枝节嘅，佢敲门嘅时候，佢仲听到入边屋入边有声噶。 即系敲门， 师奶， 跟住一敲门 又唔应机、啊，哇！你快啲揾你啲同事搞下佢啦，点搞啊咁啊？咁、个师奶就因为太耐啦呢个古仔、我 friend 都结咗婚，已经搬走埋啊嘛。都咁啊，第三晚嘅时候佢就去夜蒲，咁啊饮完酒翻屋企， 咁俾佢见到， 就见到嗰幕咯。唔系同一个保安嚟噶，系夜间个保安嚟噶。 系。 咁啊，做咗呢个动作咯，佢就吓，佢系个样系咁样咯。 得唔得噶？ 唔知道、啊。 我最 得、啊， 我最惊咧。 佢系听住好清脆咁，焗咗三下门，然之后、喂，唔好玩啊，咁样坐到隔篱屋啦，嗰啲咧。 系。 系啊。 会唔会查实嗰个都系师傅级嚟噶？ 唔知道、啊，咁我就问佢话：点解你又知道嗰间屋冇人住嘅？嗰、个楼下保安哥哥阿太一上咗 lift 闩咗门啫，就即刻就同我讲啦：扑街啦，嗰度冇人住喎，咁样咯。 系，唔系最惨你？ 跟住嗰下我 friend 系，咁点解你唔同佢讲冇人住？咪吓到佢死咁啊！梗系唔好讲啦。系啊，即系类似系咁样样咯，好搞笑嘅成单嘢又系。 喂，最攞命就系你嗰个看更仔焗咧，焗咗三下，喂唔好嘈啦，嘈住人哋。 系啊， 里边 我有问佢，我有问佢嘅，我话嗰个保安叔叔咁猛料嘅，够胆水自己真系焗人哋就门一个，唔知点解，我好惊咯，净系。 咪最攞命， 即刻走醒，佢仲要话嗰刻即刻走醒咯。我问佢啊嘛，你系咪饮大咗咋？ 咪最攞命，最攞命咧。佢同你合作冇所谓咯，佢同佢唔合作啊，大镬喎！ 咪嘈多两钱咯， 系啊，咪隔住条门应你喎，关你咩事、啊？ 关你胆子嗰啲。佢嗰刻我又问佢嘅，我话你咪饮大咗咋？因为佢饮咗酒嘛，咁、你嗰刻会觉得系咪你饮多咗咋？跟住佢话佢唔系啦。我听住敲完嗰三下门啊，我走醒埋添啦咁。 喂，最惨你明知佢冇人住噶嘛？ 系啊，因为呢、這个，因为我 friend 喺度住咗好耐噶啦，佢系第一手买嘅、即系佢屋企人买入嘅第一手嘅。咁佢知道下，即系佢知道自己上下，即使你唔知道自己成栋啊，你都会知道自己上下层、即系上五层下五层有咩人噶嘛，仲要一梯甩嗰两伙。你会知噶嘛？跟住个阿太。系啊，到最尾个阿太都唔知道嗰个单位系冇人咯。咁我问佢后屘有冇即系又系有呢啲声投诉，佢冇咯。冇晒呢啲声啦。系啊，咁我问佢，我话咁其实系一嚟嘅时候就有呢啲声啊，定系咩？就话我唔知啦，因为我住佢楼上嘅，即系呢个吉嘅单位楼上嘅。咁佢点样嘈都唔关我事嘅，我都唔会听到嘅。咁但系呢个阿太，即系其实佢都系差唔多时间成日见到呢个师奶嘅。即系劲衰啊，还师奶，但系人哋阿太嚟嘅还师奶。跟住佢成日见到呢个阿太。咁平时即系佢由佢睇住个阿太搬入嚟咧，都冇讲过呢啲嘢嘅，都冇投诉啲咩嘅，系嗰几日唔知点解佢会咁样讲。咁我觉得奇怪。喂，我楼下嗰层嗰个单位冇人住嘅，你做乜嘢啊？咁啊，咁佢先咪竖起耳仔，死八公嚟噶嘛，咪走去听咯。佢话越听越唔对路，唔系，咁点知第三晚礼拜五晚嚟嘅，饮完酒翻嚟就见到夜间个保安哥哥就做咗呢个动作啦，吓到佢死咁滞， 想唔醒咁就。 佢系话佢系本身都系饮酒几狼嗰啲人嚟噶，佢系嗰下你直情吓到走醒。 嗰、那個即係頭先話話嗰個富貴屋苑咧，有人投訴嗰個咧，佢、做過一個，佢做過一個咧，有一個樓盤又係佢做過一個樓又係咁嘅。咁佢每次夜晚巡更咧，咁啊成棟樓由天棚一路巡落去，要去篤嗰個機噶嘛， 嗰、個窿咁樣咁啊， 係啦，有啲有啲人一塊，有啲人一個磁鐵咁嘅。咁佢咧就試過有一年咧去一個屋苑度咧。咁啊，有一層樓咧，就佢晚晚巡咧，就見到有個單位咧，就有個人企咗喺門，企咗喺門口度，咁啊揸住扎花，企咗門口度，揸即係好痴情嗰啲咧，揸住扎花，係啦，跟住咧，佢又經過佢身邊嗰陣時咧，就已經想問佢噶啦， 阿生你等邊位啊？ 係啦，但係咧佢。call 咗佢又梗唔會突然間佢入得嚟屋，咁佢一定係簽咗名通過咗㗎啦，咁佢就冇理佢嘅，即係你一定要喺樓下，佢嗰啲屋苑一定要你房客一定要喺樓下登記咗你先上到去㗎嘛，你唔係普通人㗎嘛，咁佢咪唔理佢囉，可能係嗰啲鬧咗交嗰啲呢， 走去 就鬧咗交啦，係啦，箍煲揸住揸落花咪唔理佢啦，咁就返到樓下就同樓下哥講，咁佢上去巡楼，咁一定有个人，佢又坐座头，然后上去巡楼，就会有个人嚟顶佢噶嘛。一系咧，即系如果系 cheap 嗰啲咧，如果系 cheap 嗰啲咧，就会动个牌喺度，去咗巡楼。佢嗰啲人系嘅，佢嗰啲咧就会有个人系，会有个喺第二度抽一个人过嚟顶佢嘅。咁佢坐喺度，直接到巡完落嚟，咁啊到佢嘅。 系啊， 咁啊落嚟，哇！嗰个即系同个同事讲，哇！啲咩几多楼嗰个嘢，哇！都好攞命噶。 痴心情长厌， 系啦，屌揸住只花喺度，揸住只花喺度，喺度诶，企喺个门口嗰度，喂大佬夜妈妈搞咩啊？咁啊，好似好愁咁啊！跟住嗰个同事同佢讲，个同事呻啦，话喂，即系八卦，喂，佢叫咩名啊？登记咩名啊？佢如果系住客，应该入咗去噶啦，系咪？跟住佢同事讲咩？边个入嚟啊？ 冇 人得嘅，有个后生仔着白恤衫、牛仔裤咁样揸住扎花嘅喎，好易认嘅啫，佢都冇人入过嚟。你上咗去巡楼咁耐，佢唔系嘛？佢话系啊，冇人入过嚟啊，我大镬咁，佢唔系谂嗰啲嘢啊，佢话唔知咩人鼠咗入嚟啊，咁啊即刻上翻去嗰层楼啦。 系啊， 咁上到嗰层楼冇人喎，即系唔见咗个人喎，咁啊死啦，咁啊！一路系咁揾嚟上下个两层揾嚟揾去咧，都冇人喎，咁啊唯有焗住翻去啦，睇翻啲睇片啊 ，CCTV 有冇人入 lift 啊，搭 lift， 即系冷巷就会有 lift 嘅。 但系你佢哋有个后门噶嘛，后楼梯都会有CCTV 噶嘛。 未必住宅嗰啲未必有，你会监控咗人哋嘅私隐噶。 后巷嗰啲即系后楼梯嗰啲， 你只可以 lift 里边有噶咋，唔可以装嗰啲噶。咁佢咪落翻去楼啊？喂死啦！头先嗰条友去边啊？唔见啦！有冇人落过嚟啊？有冇人出过嚟？冇啊！咁喂，你睇 CCTV 有冇人搭？有冇人入过啲咩？边有人入过啲？即得嚟搭啫嘛！咁啊死啦！因为遇事者咧，咁啊唯有当冇发生过啦，咁啊当冇事啦，咁啊死啦！过咗两晚咧，又巡楼，又见到嗰条友， 又系同一个， 系啦，跟住咧。佢行埋去，行埋佢即系离远已经见到佢咯。咁啊，行埋佢有条即系出咗 lift 咧，佢嗰个单位咧就系、要转出去，然后行埋去先去到嗰个人企嗰个位嗰度嘅。咁啊，一出离远已经见到佢咯，就谂住行埋去啦。行到埋去咧，跟住见到掉头，掉头就向住个太平梯嗰度走，即系走火梯嗰度咧。咁啊，去到走火梯咧，唔出咗去，跟住。但嗰个房间门冇开嘅，点样出去噶？ 有声啊嘛，同房间好重咁，我一推就嘭一声听到噶嘛。 跟住佢点好似冇开个门咯？跟住咪咩咯？跟住就开门啦，就出去啦，又唔见到人。咁啊，翻落去咧，又继续咁同个同事就讲翻呢单嘢啦。 又系佢啊！ 又系佢，妖唔见到人喎，今晚。跟住冇咁巧啊！你眼花啊！ 一连撞两镬， 咪咯？喂，大佬啊，佢又冇饮酒嘅嗜好嘅，咁你开紧工都唔饮啦，即系成阵酒除你俾人投诉监有你踎啦，系咪？如果发生事， 咁啊，一直咧揞住喺个心口度咧，都唔舒服嘅。 嗯， 跟住就有一晚咧，就撞到嗰个单位，嗰、那个单位嗰啲屋企人翻嚟，嗰、那个阿妈，即系嗰个户主，即系佢一家人住噶嘛。咁阿妈翻嚟，啊，阿先生你好啊，咁啊，见佢唔系好开心咁样，跟住咧就问佢喂咩事啊？佢冇啊，我唉，真系我个女咯。我叫咗去我细妹嗰度住几日，费事翻嚟啦。等我同啲表姐倾下偈咁啊。佢话咩事啊？咁啊，八卦个咩事啊？咁样。 嗯。 佢唉，唔好讲啦。佢个男朋友咧，唔知搞咩啊？借大咗咧，自杀死咗。 借钱借大咗。 系啊，借大咗，自杀死咗。跟住。 哎呀。 跟住又跳楼死咗，跟住。佢话佢个男朋友系咩年纪啊？一讲佢话咧，跟住咧，佢又口快快，俾佢阿妈佢哇，唔系我见过嗰个啊嘛。跟住佢阿妈佢梗系捉住佢问啦：，你见过边个啊？佢唔系啊，我连续两我有试过两晚咧，见到个男仔嗱，着件白恤衫啊，牛仔裤啊，咁揸住只花企喺你，企喺门口，企喺你个屋企门口噶。 哇！ 跟住佢妈先吓死，唔系啊嘛。喂，系啊，佢男朋友，即系讲到个发型啊，若莫嗰啲嘢咧， 外表外形全部吻合噶嘛，啲后宫。 唔系最好笑噶嘛，佢有冇甩头甩骨噶？因为佢跳楼噶嘛，佢冇啊，好似普通人咁噶咋咁啊。但系我叫佢耷低头，我就睇唔到个样。 哇，大佬！ 系啦，佢我见过两次噶啦，已经哇。跟住佢阿妈，后屘佢话佢嗰个佢阿妈咧，唔知揾啲咩师傅翻嚟咧，即系搞咗一轮嘅。 系 啊，系啊，最惨佢惊佢掹埋个女都走啊嘛， 系 你点知佢想点啊？佢成日喺系咪先咁鬼痴心，我就掹埋你落去噶嘛。 真系痴心情长剑嚟嘅，诶、哎 啊， 我哋呢节有 overrun 啦， 系 我哋打个广告翻嚟先，第三节再见。 好。